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威廉斯是当代美国剧作家、小说家，成名作是《玻璃动物园》，不展开，并成功地塑造了马吉这个自称为待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的人物形象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》，改写秦伟，演播冯宪珍。 一个妩媚丰满的少妇站在一面鹅蛋形的长镜前，扮了个鬼脸儿，盯着镜子里问道：你是谁？说完稍稍拱起身子，换了一副嗓门，声音又高又细，嘲弄着说：我是猫，一只待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，玛吉。玛吉不仅长相好，身材也妩媚迷人。她的丈夫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最大的种植园主的小儿子 Brick。Brick 是父母最疼爱的儿子，他有一副运动健将的体魄，平时总是一副超然物外的冷漠神态，优雅而富有男性魅力，使玛吉为之倾倒。他们有过一段非常短暂而快乐的时光。他们双双从老密西西比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，布瑞克就高兴地娶了她。婚后，两人常一起去郊游，一起欣赏音乐，每日卿卿我我，总是乐得什么似的。可是到了秋天，情况却发生了变化。读大学的时候，布瑞克已经是一个出色的体育解说员了。后来他又迷上了橄榄球。那年秋天起，他总是和好友斯基普在一起打橄榄球，配合得十分默契，成为职业橄榄球英雄。他俩还组织了迪克西明星队，整天形影不离。玛吉觉得丈夫冷淡了自己，感到丈夫和斯基普的关系有些不对劲儿，于是她总跟着迪克西明星队观看他们的比赛。感恩节那天，玛吉又随迪克西明星队到芝加哥，她打扮得很惹眼，好像去参加世界最盛大的球赛似的。她很想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丈夫与斯基普的关系。当时正巧赶上布瑞克几况负伤，不能参加比赛，只能躺在医院的牵引床上看电视转播。那场比赛，迪克西明星队输了。比赛中，斯基普失误犯规，被罚出局。玛吉趁机拉着他坐在自己身边，一会儿把头枕着他的胳膊，一会儿又整个身子躺在他怀里，和他热乎了起来。比赛结束，玛吉又叫斯基普到酒吧喝酒，边喝边旁敲侧击地用许多事例说明她和自己丈夫的关系不正常，是同性恋者。她还对斯基普哀求说：斯基普，求你了，别再迷着我丈夫了，不然你就向他承认这事儿，斯基普听完，狠狠地揍了玛吉一个嘴巴，然后就飞快地跑回他饭店的房间。夜里，玛吉又来到他的房间。可怜的斯基普竟勉强同意和他睡觉，来证明他的想法是没影儿的事儿。可是，这办法也没解决问题。后来，连斯基普自己也对这个荒唐的臆测信以为真了。 他的精神很快就垮了，成天酗酒。一天他打电话给 Brick， 说自己是同性恋者，之后就服毒自杀了。 Brick 为自己失去了最要好的朋友，失去了最纯洁最真诚的友谊，也失去了真诚的美德而苦闷不可自拔。他像斯基普那样整天借酒浇愁，他憎恨破坏了这一切的妻子玛吉，所以他一直对玛吉很冷淡不理睬。布瑞克终日不出家门，任何事也不关心，只守着他那放满各种酒瓶酒杯的酒柜，让酒精充满自己的每一根血脉，期待着大脑中那咔嗒一声的来临，让自己的灵魂走向宁静的黑暗。玛吉出身穷苦，他深知穷光蛋的滋味，他很怕失去眼前的财产。尽管婚后他与布瑞克生活得很不快活，甚至感到比独自生活更寂寞，可仍然不愿意离开他。他时常想，待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的胜利是什么呢？是不是一个劲儿地待在屋顶上？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呢？布瑞克的父亲65岁生日那天，布瑞克的哥哥古伯、嫂子梅领着他们的5个孩子从远方赶来。往年这个日子，他们总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避暑的。布瑞克前一天夜里自个儿跑到中学田径场跨栏，扭伤了脚脖子，独自守在房间里，没有出席父亲的生日晚宴。玛吉对姑伯和梅的到来感到讨厌和不安。晚宴上，姑伯那些调皮的孩子把玛吉的衣裙弄脏了，玛吉跑回洗手间换衣服，出来后口中还喋喋不休地骂着姑伯的孩子。那些没脖子的鬼东西，讨厌死了，简直像一群小动物，闹得个没完没了。梅更可恶，还得意洋洋含沙射影地数了我，说我没孩子，根本生不出孩子，说得叫人恶心，他们的居心太露骨了。什么居心？正拄着拐杖站在酒柜旁倒酒的布瑞克淡淡地问。 我们都知道大阿爹得了癌症，眼看都不行了，他们是存心要剥夺你继承父业的份儿。 布瑞克还是冷漠地看着他，没有作声。玛吉接着又说， 这些都是你自找的，直到如今你还助长他们的阴谋，你辞职不干了，一个劲儿地喝酒了，昨天又跨栏摔坏了脚脖子。 玛吉不知哪来的勇气，连珠炮似的轰了一气。布瑞克却悠闲地躺在沙发上，留神地翻着身，忽而侧卧，忽而俯卧，恍惚地盯着渐渐暗淡的远方。布瑞克这种不理睬的态度更使玛吉败兴，但他还是冲布瑞克妩媚地笑着说， 今天你别在这儿喝酒了，等宴会结束再喝吧。嗯， 什么宴会？布瑞克茫然地问道。 大阿爹做寿啊。 我不知道。 我可替你记住了。嗯，你在寿贴上写几个字好吗？我替你买好礼物去。 不，我不写，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不做。 有人敲门。 我可以进来一会儿吗？ 梅在门外问道。 啊，梅，进来吧。 玛吉开门让梅进来，转头给 Brick 使了个眼色，就笑着问。 啊，你干嘛给这些小家伙全取狗的名字？ 梅晕恼玛吉这么刻薄地说他的孩子，斜了玛吉一眼。 玛吉，你干嘛像猫似的那么鬼呀？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比目鱼》。李渔是我国清代戏剧家，著有戏曲剧本十种。比目鱼通过谭楚玉和刘淼姑的爱情故事，歌颂青年男女为争取美好的爱情向封建势力勇敢决绝的斗争，揭露了不顾礼仪廉耻唯利是图的市侩小人嘴脸。原剧作者中国清朝李渔，改写赵崇辉，演播吴俊全。书生谭楚玉，襄阳人士，父母相继过世，他一贫如洗，生就一种清高不凡的脾气，不愿去攀附那些高亲富戚。谭楚玉听说柯山九龙是天下名胜，便来到三衢地方，想以名山大川做良师益友，学那太史公读书之法，日间替坊间选些诗意，顺便卖些诗文赚点钱，晚间再灯下苦读，从不怠慢。一日，谭楚玉偶与学友闲谈，听说三衢地方女旦极多，还听说本地有个舞泥戏班非常出名，其中唱旦角的刘绛仙便是技色非凡，便与学友一同去看戏。他们来到剧场，时间尚早，一会儿远远的就来了一行人，走在头前的那一个夫人正是刘绛仙。楚玉看了一眼，对学友摇头说：“也不过如此啊。”可当他回头再看那妇人时，不觉眼前一亮，却发现他后边正走着一位十四五岁的垂髻女孩。这女孩体态窈窕，举止不俗，美丽又在绛仙之上。这个女孩就是刘绛仙的女儿刘淼姑。淼姑发现一个英俊少年正在打量着自己，不免有些慌乱，忙低下了头，羞答答地从他身边走过。刘绛仙是个远近驰名的旦角，但人品不大规矩，常常借唱戏贴靠财主大户以谋求钱财，久而久之呢，竟挣得了一笔很大的财产。他看女儿已长大成人，出挑的标志，打算把淼姑当作摇钱树，靠唱戏敛收钱财，就又组织了一个新戏班，起名为玉笋班，撺掇着女儿学唱旦角，卖戏卖俏。可淼姑却知书达理，执意不从，绛仙无奈只好应允淼姑从艺不卖身的请求。很快玉笋班就招收了生旦、丑末等学生，但是还缺一名花脸，便在门外贴了一张招帖，希望有愿意应招的学生前来报名。再说谭楚玉自那日见到淼姑后，神魂颠倒，茶饭不思，他想自己是一个斯文的书生，怎么能到戏班去见淼姑呢？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忽听到玉笋班想招收一名净角，他顾不得什么身份不身份的，马上应招入玉笋班学戏。一晃谭楚玉在班里学戏已经有一个多月了，技艺大有长进，只是先生管束得十分严格，生旦净末丑等各行当的学生每日只许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背念戏文，不许有半点分心。 每天楚玉只能远远地看着淼姑，走上前寒暄一句的机会都没有，更谈不到倾吐心事了。这种相见不相知的苦痛，比那不见面的苦楚更难耐得多。一日，先生有事外出，让学生在室内背诵戏文。先生不在，顽劣的生角学生背错了唱词，还撩拨丑角学生。不一会儿，大家就挑打起来了。淼姑抬头望了一眼楚玉，此时楚玉也在望着淼姑，四目相对，彼此的心事已经明白了。趁此机会，楚玉就将早已写好的信揉成了纸团，偷偷地扔给了淼姑。信中表明了自己入班学习的苦心以及求婚的本意。淼姑看了，方心也为之感动，当下就借念脚本唱词编了一支曲子回报楚玉。他念道：“来锦意太微，知是房间鬼，两下里似锁月相投，有甚难猜的谜，心儿早属一，暗相欺，不怕天人不肯依。”彼此的心迹虽表明，遗憾的是旦角和净角搭戏的机会很少，为争得能在一起的机会，甚至演戏时也能配成夫妻，谭楚玉不怕冒犯老师和淼姑的父亲，大胆提出要改学生角。先生见他面貌清秀，做小生倒也适合，就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就这样，他和淼姑如愿以偿，二人日日待在一起，情谊更加深浓。谁想到好事难成，贪财而又糊涂的刘绛仙为贪图1000两银子，暗中把女儿卖给了花花财主钱万贯为妾，眼看着要把一对比翼双飞的鸟儿活活的拆散。淼姑和楚玉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急如焚，但又无计可施，淼姑只好跪在母亲的面前，她泪流满面，苦苦的哀求。刘绛仙却不念骨肉之情，硬是不松口。可怜的淼姑素知母亲的秉性，她心里明白这一场劫难是绝不能逃过的。在屋里整整的她哭了一整天，她越哭越伤悲，想到今生今世也不能再与谭楚玉相随，那就只好来世相见了。于是他将门关好，把一条汗巾卷搭在房梁上，正欲上吊，转念想到不曾最后见谭郎一面，怎好忍心离去呢？第二天，刘淼姑强忍着内心的痛苦，在祭水神燕公平浪侯的江边舞台上和谭楚玉同台演出，见最后的一面。淼姑同楚玉这一对同命鸳鸯本是在演戏中定情的，现在突遭不幸，恩爱被迫中断，淼姑决定借演出金钗记抢食投江一出，痛骂钱万贯这个禽兽，然后投江自尽。这时楚玉也正心痛欲裂，忽听得淼姑喊道：“我那夫啊，你妻子不忘昔日之言，今日不能如愿，只得投江而死了。”随后只听扑通一声，人已投入水中，众人急得正欲打捞，不料楚玉也不由分说喊了一声：“我那妻呀，你慢慢些去，等我一等。”也跃入水中。这时台上台下是乱成了一团。再说那水神燕公平浪侯正率众小神巡幸水中行宫，忽然发现为祭他而演戏的刘淼姑谭楚玉跃入水中，知道他们是有情有义的一对儿，赶忙用神力将二人拖住，并把他们合抱在一起，用神力将他们变成一对比目鱼，在清波中游弋。然后众水神又使用法力把这对比目鱼送到一张鱼网里边去。事也凑巧， 碧波荡漾的江边上正好飘了一只渔船，渔家往上拉网感到十分沉重，使好大的劲儿才把网拖到船上，原来是一对极大的比目鱼。只见这鱼摇头摆尾，金光夺目，船家十分惊奇，赶快到后舱里请出船主。这船主是当年讨贼有功的慕容老爷，后来他辞去兵部的职位，改姓为莫，隐居在江上，每日里同夫人以打鱼为事。他听得船家呼唤，同夫人一起出来到舱面上一看，哪里是什么比目鱼，分明是抱在一起的一男一女。莫夫妇见到这般光景，叫人拿些热汤灌浆下去，不一会儿这对夫妻就活转过来。只听得女的说道：我刘淼姑已投水自尽，今日怎么又在这里呢？话音刚落，谭楚玉也醒了过来，当下莫翁就把刚才发生的事一一告诉了二人。淼姑和楚玉忙起来施礼，他将他们的一切告诉了莫翁夫妇，并说：我们不是一起投水自尽的，并不知道怎么会合在一起的，更不知道怎么能变成比目鱼，想来一定是水神燕公显灵保护了我们。于是二人望空而拜，感谢神明救命之恩。不久，楚玉和淼姑在莫老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已健康如初。一晃又过了两个多月，好心的莫翁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，就在深山里为他们二人操办了婚礼。这一对比目鱼真正的成为了夫妻，结为百年之好。光阴荏苒，楚玉自完婚之后每日不忘伏案公书，莫老翁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，更加钦佩这个年轻人。一次他偶翻几案，看了几篇诗文，发现楚玉却是一个大文人，便催促并资助他进京赶考。楚玉感激不尽，拜别了恩人，只身一人应试去了。经过乡试、会试，榜榜有名，朝廷降职给他补了一个兵道之职。楚玉谢旨之后，立即返回故里，接上淼姑一同到汀州赴任。淼姑说：此次赴任恰巧从炎陵经过，我俩要到那儿去拜谢莫老夫妇。楚玉点头应允说：莫老翁与我们恩重如山，就是不顺路也要前去拜访。风和日丽，一路顺风，不多几日已抵达炎陵地界。官船在水面行驶，夫妻二人从窗内向外望去，但见青山绿水的，的确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去处。回忆起当年投水在此得救，真是感慨万千。只见远远岸边的山坡上站着两位老人，大船渐渐靠岸，楚玉协同淼姑整理衣冠，缓步前行，走上山坡，近前一看，恰是莫老夫妇向大船这边眺望。小夫妻俩连忙下跪：二老恩人，请受晚辈一拜，一谢救命之恩，二谢资助之德。二位老人细看，才认出是楚玉和淼姑得官回来，当下十分欢喜，急急忙忙将二人请到草堂中，杀鸡摆酒为他二人接风。莫老得知小两口将去汀州赴任，心中暗喜，原来楚玉的官阶正是当年自己告退的漳州兵县之职。可是此去责任重大，该处常有山贼出没，为此老翁又告楚玉许多做官的道理，并暗中送给楚玉一本守贼的兵书，藏在淼姑的行囊里。楚玉夫妇一点也不知道。莫老夫人说：水神平浪侯燕公的圣诞之日快到了，你二人应当去到江上祝寿。淼姑听了欣然答应，并说此番前去定要大计， 要设坛演戏以表我俩的赤诚之心。当天谭楚玉就派老管家到地方上去请戏班来唱戏，请来唱戏的恰巧是当年的玉笋班，只是演生旦的换了人，生角由当年的女旦刘绛仙来扮演。管家回来将真情禀报谭夫人，不免引起淼姑的思母之情，可想起母亲的无情无义又颇为伤心。到了将神祝寿的日子，江边热闹非常，各地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戏台的周围，很多的善男信女都携带祭品匍匐在祭台下面等待平浪红宴功显灵。谭楚玉的大官船远远地停在江心，此时楚玉携淼姑望空跪拜祭扫完毕，走回舱内坐下，忽然看见岸边戏台上刘绛仙正在演出五十棚祭江，饰演五十棚的就是刘绛仙。只听见刘绛仙叹道：我那淼姑儿啊，做娘的在此给你烧纸了，你来取钱吧。说罢嚎啕大哭，声音凄楚感人。淼姑在船上听得清楚，知道母亲也是借演戏来祭奠自己的亡魂，这才有些回心转意，不觉得也随之落起泪来。他忙掀起了船舱的竹帘，高声叫道：母亲起来，孩儿不曾死，我在这里啊。刘绛仙渺渺茫茫地听见江心处有呼唤母亲的声音，有那么像女儿淼姑的语声，心里不觉一惊，浑身随着乱颤起来，以为遇见鬼了，吓得戏也不能再演了。谭管家急忙把刘绛仙接到官船上，经家人说明后方敢相认。这边楚玉和淼姑一齐下拜，刘绛仙惭愧得无地自容。再说谭楚玉为公务方便，暂将淼姑留在莫老翁夫妇身边，自己一人先到衙署办公。他为政廉明，兢兢业业，只是山贼还没有彻底除掉。正在为难之时，忽然想起莫老在临别之时指点自己的剿贼方案以及那偶得的兵书，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准备，胸有成竹地进山里讨贼，一举捣毁了贼穴，并捉住了贼首，凯旋回归时，潭南的百姓夹道欢迎，临街跪迎谭老爷胜利归来，称颂这智勇双全的好官。到衙府之后，楚玉立即提审贼首，据贼首坦白，他们前番之所以猖狂，敢于夺取许多地盘，是因为有一位慕容兵道隐退后投奔了他们，因此他们能够里应外合，处处得利。楚玉听了大怒道：竟有这等事，现今那个叛贼哪里去了？贼首答道：慕容拐走我们的财物，已逃回到他隐退的炎陵地界去了。谭楚玉随即派出数十名能够认出慕容的公差，散布在炎陵各个地方寻拿叛贼。有一名公差看见山坡松树底下睡着一位老翁，近前一看，正是慕容老爷，不容分说绑了就走。慕容问道：为什么要抓我呀？我犯了什么罪了？公差不回答，非常粗暴地将慕容老人拉到大堂之上。谭老爷坐在公堂上往下一看，大惊失色，这叛贼怎么能竟是莫老翁呢？经询问，莫老翁承认自己确系当年的慕容兵道，隐退后改姓为莫，只是并不曾逃过什么山贼，更不曾做过什么对朝廷不忠之事。见此情景，谭楚玉好不为难，一方面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一方面又是叛国的罪人，究竟怎生是好呢？一时审问不出个头绪来，于是宣布暂时退堂。他回到后堂细细的琢磨，这里一定有曲折复杂的原因，不能够草率从事。 楚玉把莫老翁大恩人接到后堂以礼相待，说通老人，为了辨别真假，恳请老先生暂时委屈一下，与自己配合，是真是假一试便知。第二日，把贼首从狱中提出，又将莫老翁请了出来。贼首一见，就指着莫老翁的鼻子破口大骂：你这贪图钱财的坏蛋，当初就因为你的长相跟慕容冰道一样，我才用千金把你聘来，假冒慕容老爷，蒙骗朝廷，恢复了官职，诓得官兵随你投降于我。不成想你贪心不足，竟将我所有掠夺的财物拐走，今天你也休想逃命。这一番话终于说出了真相。原来是前不久，贼首趁朝廷传旨派人四处寻访退隐的慕容，并命他回衙复职之机，买通了一个与慕容面貌相像的人，先冒充慕容恢复兵道职位，然后这个假慕容又领全部官兵投降了山贼，从而壮大了山贼的队伍，这才使真正的慕容老爷蒙受了不白之冤。不久，朝廷降旨，贼寇一律处死，又命慕容就地起用。莫老翁百般推辞，委婉推却了再度为官的旨意。临行前，执手劝谏谭楚玉：凡人处于得意之境，应想到失意之时，仕途风云，变幻莫测，应时刻想到进退。谭楚玉听了大受感动，亲自送莫老翁至郊外，举起酒杯流露出惜别之情，并一再叮嘱老先生此去回到故旅，在尊居左右替晚生另购几间茅屋，待下官终此一任，即携带家眷退居山林，与老先生同云此生。说罢彼此挥泪而别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